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位熟悉的朋友的来信，他在7月30号的时候给树洞投放了这样一张小纸条。树洞树洞，我又来投小纸条了，亲爱的两位老师，居然有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德艺双馨的超熟龄艺人刘德华，这让我蛮讶异的。他说老阿姨呢倒是比较粉新生代的偶像刘宪华，当然呢不会那么肤浅，只是欣赏小鲜肉的细皮嫩肉，而是后浪推前浪。后浪从孩童时期就培养各种才艺，有着银闪闪的履历，确实综合水平是很高的。可是呢，好像有才华的也有黑料，不专心搞文艺去上综艺节目，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举动。这样的价值一上，老阿姨都不敢追星了。不过刘前辈红了40年，却是零负面新闻，这确实是年轻人的楷模呀。所以想听听老师们聪慧的看法，明星需要和人品挂钩吗？才华横溢，但品格不符合社会规范。他括弧里还特别注明啊，不是属于犯罪行为，只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那些行为。假若有这样行为的艺人，是否就不配当明星呢？他说谢谢。其实这位朋友提的一个问题啊，无关于个人的生活，但是呢却是最近好像比较热点的一个话题。最近因为刘德华是出道40年啊，他自己有一段这个访谈，也有一些讲话啊节目啊在网络平台上释放出来，于是确实又掀动了一波热潮啊，人家出道都40年了。那我想我们的这位听友呢，他可能在内心会有一些矛盾，或者是理不清楚头绪的地方。有的时候就觉得明星嘛，是不是只要他有才华能够给出好的作品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为什么一些有不好举动的人啊，还要受到整个社会的追捧呢？这似乎也说不过去。所以想问问我们这个节目的看法，我们也来问问汪冰老师吧。 其实说到明星，我们就在想，那明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其实这个明星的光环不是来自于明星自己，我理解呢，实际上是大家的关注，每一种关注都像一束聚光灯，最终让明星闪闪发光。所以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也有公众的影响力，他之所以能够收获很多，不光是社会的认可，还有商业价值的认可，恰恰是来自于这些聚光灯的关注。那既然你的饭碗是来自于公众，那也要对公众负责任，这是你作为一个明星或者作为一个艺人一体两面的都要去肩负的一个责任。刘德华这样的艺人从艺40年，为什么让今天的我们这么感慨呢？因为人设翻车太多了，尤其在最近几年，我们会发现这么年轻就早早的出名，成为红人流量小生，但结果大概可能1年2年之后，马上就发现这个人的 B 面和 A 面完全相反，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那本来呢，其实公众的明星承担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功能，就是情感投射。你喜欢的是人设，或者说你喜欢的是脑补的他，结果当你发现这个人的另外一面和你的脑补和他的人设完全不符的时候，你的情感就会觉得格外受到伤害。 其实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还说起了这个刘德华从艺40周年啊，就算了算他的年龄，因为他看起来确实是很年轻啊，所以实在是算哦，他已经60岁了嘛，然后都是惊呼啊，好像时光飞逝，而他居然在这40年当中确实是没有什么负面新闻啊，这真的是很难做到。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儿并不难啊，一辈子只做好事儿不做坏事儿。或者说不说好坏吧，至少在公众面前都保持着如此的这样的形象，确实不容易。而且从其他的艺人的口中也听到了一些刘德华可能并 非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啊一些行为举止，也是让人觉得这个人还是蛮值得钦佩的。虽然当初叫华仔华仔的，可能在最早的这个无线五虎当中呢，他还是比较不太出众的一个，但是最终这么多年他的刻苦努力和自律啊，确实是让他成为了一颗熠熠发光的啊一直不老的一个明星。我自己呢在多年以前，在当年还在做记者的时候啊，确实参加过一次有刘德华参与的一个发布会。因为在现场的时候，你可能会比其他的人看到更多的这个明星表现出来的一面。当时参加过那个新闻发布会之后，我觉得刘德华确实他这个人品是非常好的，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现场可能有很多就是他的粉丝，所以大家为了拍他，倒不如说是为了更接近他，去和他就有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场面一度失控，非常的混乱。所以呢，当时就是刘德华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啊，因为前面后面人都想拍到他，他自己就说，那大家就是要按秩序来，不要乱。然后他说我可以站高一点，他就站到就是桌子上去，整个我其实当时觉得，当时做记者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场合去看到一些明星啊，不是出现在节目上面的那一些，你就能够看出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是不是在场上和场下对这些他们的这个观众啊，或者是他们的迷妹迷弟粉丝啊，都是一样的态度。我觉得很多人都并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脸，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或者是脸就像画一样呱嗒一下就能耷拉下来，当这个镜头一关闭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刘德华确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从当年我在小的时候是很喜欢他的，其实后来呢，我对刘德华的感觉就慢慢的由喜欢变成了一种尊敬，就是因为一个人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形象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直到现在，我虽然已经不是特别关注刘德华作为一个明星的动向了啊，但我还不得不就是对他的这个钦佩之心，提到他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做人能够坚持这么多年做成这样，这确实不是装出来的，装的话是装不了这么好的。所以有这样一个艺人的存在啊，他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也是一种示范的作用吧，就是一个人的自律啊，到底是不是能够为他的人生增添一些别样的这个注脚，到底会让他的人生是否能够走得更远一些。我们不说是不是能够走得更高一些吧，但是我觉得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这可能是更多的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啊，希望看到的一种人生的方向和人生的目标。 嗯，就像在动荡的时代，往往大家都特别渴望看到英雄一样，其实明星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承载了我们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期待。那如果一个人能够像刘德华一样，这样的自律，这样的克己，这样的坚持，那我们就对人性面对困难挑战，甚至面对时间的时候，能够去应对的能力有了一份信心。这种对偶像的信心，其实最终也会变成对人性的信心，进而可能会影响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当偶像坍塌的时候，很多青少年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原因就是他们会怀疑说，这些故事是真的吗？这些故事真的可以变成生活中一日又复一日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吗？还是所有的偶像都只是肥皂泡，最终难免会幻灭？关于人性，很多美好的东西终究是不是传说呢？ 嗯，其实我记得之前王宝强也讲过一段啊，就是当时他和刘德华还不熟，没有合作之前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共同参加一个活动吧，然后在洗手间啊，王宝强就不会用那个就感应的一个出水的龙头，他不太会用。然后当时呢，刘德华呢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没有过去告诉教给他怎么用，他觉得可能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吧。于是刘德华呢就在他的这个面前，就是自己洗了一遍手，非常慢的洗了一遍手，就相当于是完整的示范了一下。然后呢就擦完手走了。王宝强就觉得内心非常的感激。我觉得这个行为确实也很说明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的修为是怎样的。所以我想其实一个人他是怎样的人，你终究最终会由他的眼神，会由他的面容，会由他这个人哪怕是说他老去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能优雅的老去啊等等，从很多地方都能看出来。所以当你发现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眼睛当中并没有出现戾气，他面容还是那样的平和啊，然后的他的举止还是那样的优雅得体的时候，你基本上会觉得这个人 他会是一个在很多地方都很自律的、与人为善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善可能在当前这个社会当中还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可的一个标准吧。当然至于究竟什么是善，可能每个人内心的标准会有一些区别，但我想这种与人为善应该是大家内心当中都很向往的，也希望自己能够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氛围。 嗯，但是善良这件事情可能考察期比较长哈，但是所谓的光环或者是才艺或者是能够吸引别人眼球、吸引流量这件事情却是短时间内可以变现的，所以受到了资本的追逐。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围观者，甚至有些明星的粉丝，对善这件事情的要求也是比较低的，或者比较排位靠后的，更多的是这个偶像能不能满足自己在情感上很多需要，比如说他够不够帅、够不够炫、够不够酷，是不是能够成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一个恋爱的对象。那至于他在道德上的很多瑕疵都可以被宽容，都可以被原谅，就像最近我们在新闻事件中所看到的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连善，就像刚才霞说的，善的定义可能有很多种啊，但是一些我们基本公认的善的行为都做不到的时候，或者觉得这些行为并不重要的时候，他还可以成为公众人物。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照镜子的过程，反映出能够让他们成为明星的我们究竟对他们有怎样的要求。 嗯，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找到了一本书，以书中的内容来回应我们的这位题主，希望能够透过这本书的内容呢，让你对这个话题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本书是《瑜伽之术》，作者是艾扬格，由于丽娜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我们为你选读的是瑜伽艺术这一节。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瑜伽是一门哲学或修行之道，可是很少人知道瑜伽也是一门艺术。艺术家无法定义自己的艺术，艺术只能通过艺术表达自己，而非用文字。古代圣贤把知识区分为世间的知识和灵魂的知识，他们知道人有身心灵的存在，也明白这三种层面的重要，因而发展出各种艺术，有规律、有系统、均等地努力发展人的这三种存在。印度传统六大基本艺术是瑜伽、摔跤、剑术、戏剧、音乐和经济。艺术有许多类型，包括实用艺术、治疗艺术、美术、表演艺术等等。瑜伽艺术囊括所有的层面，因此是根本艺术。人通过瑜伽与灵魂连结，所以瑜伽是心灵的艺术。每一种体式都有精确的几何和建筑结构，所以它也是美术。瑜伽带给练习者健康快乐，所以它是治疗实用兼具的艺术。当观者赞叹体式呈现的美与和谐时，瑜伽又成了表演艺术。成为艺术家要具备三种特质，必须有能力深入堂奥，必须热爱这门艺术，才会坚毅努力专注地用功，必须要有创意和想象力以开创新局。今日领悟之处，昨日尚不明白，每一天都有新体会，但是仍有广大的未知，因为宇宙是广大的。艺术家必须探索广大的未知，以其精益求精。艺术家生活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必须展现新的活力，带出前所未有的转化，使他们的艺术有生命。湿婆天是瑜伽的创始者，他的第一个学生是妻子帕瓦蒂女神。湿婆天也是舞蹈之神，瑜伽修行者和舞者都敬奉湿婆天，因为他把这两种知识赐给人类，使人类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体验纯洁神圣的灵性，并且在多元中找到统一，在人性中找到神性。有个美丽的故事描述湿婆天邀请毗湿奴观赏他的毁灭与创造之舞。毗湿奴坐在蛇王宝座上观赏湿婆天的舞姿时，身体变得很沉重，蛇王被压得气喘吁吁。当舞蹈结束时，毗湿奴的身子又变得轻盈。蛇王问毗湿奴，是什么让他变重，又是什么让他变轻？毗湿奴答， 我完全沉醉于湿婆天的舞蹈时，身体开始震动，所以很重。舞蹈一结束，我回到意识就变轻了。蛇王明白他的主人热爱舞蹈艺术，就说：王啊，你若如此喜爱这个舞蹈，何不让我学了来取悦您？毗湿奴说，将来湿婆天会要你写一本大文法书，那时候你就可以学舞蹈了。大文法书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帕坦加利。他研究舞蹈，也写下一本医书和瑜伽经。传说帕坦加利就是蛇王转世。瑜伽修行者相信往内的舍离之路，舞者相信往外的创造之路。瑜伽是知识之道，舞蹈是爱之道。瑜伽与舞蹈的不同在于，瑜伽是实践的完美艺术，舞蹈是动作的完美艺术。舞蹈通过动作来做外在的表达，瑜伽尽管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可是观者看来是静态的，它的动作可能很小，但作用强大。我们都会陷入欲望、愤怒、贪婪、迷恋、骄傲、嫉妒的罗网，这些都是每天常有的情绪变动。舞者利用这些情绪转化成艺术表现，瑜伽修行者则努力克服他们。如帕坦加利所言，转而培养友爱、慈悲、喜悦之心，以及对苦与乐、善与恶的平等心，以导向精神和平。瑜伽修行者和艺术家一样，都需敬重身体。一个人没有姿态、形式，没有优美力量，既成不了瑜伽修行者，也成不了舞者。你若是艺术家，记住，无论你表现的艺术主题是什么，都依赖内在的经验与行动，这些也是瑜伽修行者努力之处。若是身为艺术家，同时修炼瑜伽，与内在的不同层面连结，你会发展出极大的表达能力，你的艺术会达到真善美的境界。这时艺术变得神圣非凡，成为善的艺术。没有这种内在深度的艺术，是愉悦的艺术。当然，这种艺术有其价值，但是如果强度和虔诚消失了，很容易沦为满足感官的艺术。我们需要结合愉悦的艺术和善的艺术，若只有愉悦的成分，那仅仅是感官的，没有提升。若只是善的艺术，那也太高调、严肃，不受社会大众欢迎。要感动、教育、鼓舞大众，需要结合这两种层次的艺术，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活在完善的光明里，照亮意识。那么，就有一股鲜活的动力使我们每一个人活在灵魂里。如此，这个必死的身体可以啜饮不朽的灵魂之仙露，让艺术变为神圣的。以上呢，就是艾扬格所做的《瑜伽之术》这本书中的节选。不知道透过这些文字，可能还要透过具体的瑜伽的练习，才能帮助我们这位提问者和我们的听友更好的去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我记得在上次我们的节目底下的留言当中，有朋友说我们已经都办卡了，准备要开始体会你们所讲的这些道理了。其实我觉得关键是每个人找到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习练之道吧。 对，其实刚才我们念到的是关于瑜伽的文章啊，为什么想到这篇文章会和我们的问题有关系呢？因为我在想，现在的明星可能真的就是在舞台上，在人前，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是明星，而在之后会觉得自己已经卸下了明星的光环，于是呢，可以带引号的完全的放纵自己，或者是所谓的做自己了。但是如果像瑜伽一样，其实它是一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刘德华，他实际上把大家看他的眼光带到了每日的自省当中，他也会用别人的眼光去看自己，我该如何做才能在自己的人生领域不断的超越自己。刚才那段文字当中，我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观点，就是要深入的体验人性，表达人性，同时还要超越人性。人对这种真善美的追求，其实最终想要突破自己肉身的局限，进入一种更广博的领域，去感受那种美好带来的限制消除、边界消除的融合感。那如果照这个理论来说的话呢，那我觉得今天的很多艺术可能真的指向刚才文章里所说的感官刺激、愉悦和满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刚才呢，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向我们提问，究竟明星我们对他应不应该有善的要求，有他行为举止这方面的要求啊？当然是在这个社会的一些公序良俗的范围之内啊，当然一旦突破了法律的边界，那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他应该去接受应有的这种制裁。但是在普通的这个法律认可的范围之内，我们应不应该要求明星是一个更好的榜样呢？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做了一些回应，包括以瑜伽之术这本书中的内容做了回应，究竟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善的艺术。我觉得啊，就是提到刘德华这个人，我的感觉是他这么多年好像一直把他的粉丝啊，喜欢他的人其实当成了一个需要照顾的小朋友那样去对待，他生怕他们走错了路，或生怕他们受到伤害啊，不管是情感上还是其他的这个方面。但是反过来在想，很多人在喜欢明星，在追逐明星的同时，自己到底这么多年来有没有成长，有没有成长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啊？假如你是一个人格独立的人，对其他的这个社会上存在的一切啊，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也就不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怪现象啊，就是为自己的明星争口气啊，两波的这个粉丝就是混战一团啊，让人觉得是既可气又好笑。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更加重要的一些事情了吗？需要你们去关注了吗？为什么会这样的意气用事啊？看起来就像是没长大的孩子一样。 所以这也就涉及到了我们为什么需要偶像啊？从神的伟力已经从科学的解析当中消失之后呢，人还是不断的在造星造偶像。我们想把一个人变成超人，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自己也在生活当中超越自己。那偶像就具备了超级的影响力，甚至可能在我们的眼中还具备某种超能力。但是欣赏偶像，我觉得对我们人生最大的建设性的作用就是，他身上一定包含了你想拥有和成为的某些特质，你可能也希望在某些方面能够做得更好，能够更加的精进。就像刚才思佳说的，其实寻找自己的偶像，喜欢一个偶像，最终还是作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简单的成为这个偶像的粉丝。如果我们把一个人过度神化的话，就像今天卖人设啊，还是比比皆是，你就会发现你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人性比人设可能更加的恒久。那人生有过一定阅历之后，为什么对明星没有那么追逐了呢？他会发现其实人间所有的事情还要恢复到人性，没有所谓的超人。但当每一个平凡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去超越自己的时候，他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超人了。所以我也想，很多喜欢偶像喜欢明星的年轻人可能都有一个不安平凡的心，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发光发热，但是发光发热的方法可能是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而不是简单的为偶像去洗白，为偶像去战斗，这样你就错失了可能偶像对你人生最重要的建设意义。 没错。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好书慢读，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Fire can burn in my eyes. If without your smile, snow can cover your smile. If withoutYour love, when you think of me, I've gone too far. I can't reach into your heart. I know that when I'm looking back, I'm torn in two. I might break like glass with this, be the last.Why do I see a sad in your eyes? Why do I see a sad in your eyes? Why do I see a sad in your eyes? Why do I see a sad hanging on there? too far. I can't reach into your heart. I know that when I'm looking back, I'm torn in two. I might break the glass. 欢迎收听好书慢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栽种之乐》，阿克曼的花园，作者戴安娜·阿克曼，由庄安琪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雨露交易。最后的积雪已融化，几个月来，空气中首次传出铁皮的气息和甜味儿。我知道这是新蕾、树叶和土壤的气味，因为春天已来报道。突如其来的，一个棕色的影子在林间移动，出其不意，越过围篱，落入庭院。这是一只美丽的母鹿，有红褐色的腰腹和敏捷的四条腿。他直愣愣地看着我，我也由客厅的窗户盯着他。接着他望向他方，另外五只鹿就像烟火绽放一般，也同样巧妙地纵身一跃，四平八稳地落在枯草上。然而他们一落地就丧失了活力，只是摇摇晃晃地在园子里走来走去，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其中一只大母鹿抬起后腿搔它那张毛茸茸的脸庞，我猜它就是去年因为皮上有个几何图形而被我取名为三角的那只。现在这几只鹿正在换毛，一定很痒，它们的毛落得不均匀，因此原本光滑的毛皮看起来斑斑驳驳。这些鹿一定饿坏了，因为它们竟啃起薰衣草的干叶，原本这种植物的强烈气味总让它们敬而远之。由于它们囤积过冬的脂肪已消耗，春花却还未盛放，要到几周后才有满园细嫩的食物，因此他们在失望之余，不禁啃起南蛇藤、白杨等他们原本不喜欢的植物树皮。在夏日处处盛转美艳之际，他们竟可以懒懒散散挑爱吃的东西吃，但现在他们却急着寻找高蛋白食物，仔仔细细地翻捡花园里的残羹剩饭。我爱欣赏鹿，它们总像奇迹、魔术，或如不问自答的答案般天然降临。在春寒料峭的早晨， 能有鹿的恩赐吗？或许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让光阴定格，让人只看到大自然如催眠般叫人入定的美，再以惊喜重新启动时光。我们能静静地坐着凝视大自然，宛若沉思祷告，而大自然也像这些抚慰心灵的动作一样，安抚我们的性灵。等夏日来临，这些鹿当然会劫掠我的香草花园，突袭我的玫瑰，摧毁我的花坛，在缤纷落英之间留下脚印，作为他们到此一游的名片。他们是花园杀手，因此我不得不把玫瑰种在用篱笆围起来的小园里。重门深锁，这样和鹿相争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这正是人类开垦这么一大片土地的后果。如果我们用建筑物和农作物取代他们赖以为生的植物，那么鹿除了劫掠我们的花园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何况人掠夺鹿的程度也不遑多让，甚至把它们当成植物一般豢养。数千年来，中药方子里就包括许多鹿的成分，如鹿茸、鹿髓、鹿脑和鹿涎等。要不是人类装模作样地安坐在食物链顶端，其他天敌又会以我们的身体哪些部位作为药材呢？许多科幻小说和电影都以此为题，做了血淋淋的探讨。这些鹿是完整而美丽的生物，并非所有零星部位的组合。我很乐意和他们分享一切，除了花朵以外。但如何保护我的花？朋友有时推荐我一些逐鹿良方，如将理发店剪下的头发扎成带，用过的卫生棉条，每周报的尿，樟脑丸蘸玉米片吃的潇洒酱，气味浓郁的肥皂和爱叫的狗。我发现一种名叫防爱的肥皂效果不错，而且对儿童或动物无害，不过每次下过雨就得重喷。今年我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纸风车。我在每一株心爱的花或树旁插上一只，不单是为了驱赶鹿，我也爱看纸风车以缤纷的色彩、流畅的动作以及轮叶嗡嗡的转动装饰花园。我把两株苹果树结的果实全留给鹿，让它们开怀大嚼覆盆子的藤蔓，也在严寒里喂它们。有时候天较冷，我会把苹果留在两株苹果树下，他们一定找得着。这十年来，苹果树让鹿度过寒冬。或许是因为厄尔尼诺，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使灰尘散入大气，造成苹果树今年的产量很少，使得鹿虽然披着如驴子般的厚皮，却依然很瘦。我想我对鹿的感情就像心理学界的人所说的爱恨交织，不过基本上我感谢这些来自旷野的使者这样靠近我，他们来访时我所能做的唯有赞美。我们努力放逐自己远离大自然，但最后却渴望我们所丧失的天人合一的感受。不论是家有园圃的，住在郊区的，或是四处旅行的人，如鹿、松鼠、鸟和浣熊等来后院拜访的不速之客，都可成为他们进入大自然喧嚣世界的大门。如果动物正在你身边，就很容易研究它们，如果你能辨识出它们独特的相貌和个性，更难形容那种兴奋之情。那只眼下有个白色半圆图案的母鹿正踮起后脚去摘苹果，而这只小公鹿每一次越过篱笆就会手舞足蹈来上一段战舞。看到这样的景象，叫我们忘却了人鹿对立的心态，不禁觉得宇宙大同。深藏在我们的本能和细胞里的是在大自然旷野生活的记忆，配合四时变换，研读天气地形，面对恐惧挑战。 如今人类不得其所，难怪我们珍惜难得的大自然之旅，野餐、慢跑、骑单车、上公园、露营、去动物园。我们待在家里既舒适又安全，远离风雨和野兽的威胁，但也因此付出肌肉松弛、心脏虚弱和精神抑郁的代价。在冬日里，没有明亮的日光，难免叫人心情低落。然而，在我们寻求这些毛病的解药之时，却只想到人造的事物，健身房、药物、检查底片用的灯箱。我们越远离大自然，就越会丧失归属感，因而感到一股无名的寂寥，最后剥夺了自己健康和完整的感受。儿童光凭直觉就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很快就学会享受大自然。一有树桩或沼泽召唤，他们就争先恐后，睁大眼睛，尽情投入。我猜我们恐惧的是丧失对自己和整个星球的控制权。没错，不论我们怎么努力想胜过大自然，它都是混沌、善变、凶残而难以驾驭的，但它也如此绚丽，慰藉人心，包容一切，具有神奇的痊愈力量。惊叹是一种庞大浩瀚的情感，它填满了心和脑，没有缝隙可容其他。我们需要日光和露，这样温馨的事实。鹿很胆小，置身其间而不惊扰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蹲伏下来，绝对不能朝他们看，因为视线的接触哪怕只是一瞥都会让他们紧张。何况野生动物唯有在想打架、进食或交配时才会注视对方，如果你装作不在乎他们，那么你对他们的威胁就不大。因此我低伏着身子，偷偷摸摸拿了切成片的桃子放在苹果树旁的草地上，接着头也不敢抬地爬进屋来。若我躲在松鼠群中发出声响，松鼠并不在乎，但鹿却需要绝对的安静。马上就有两只鹿一路嗅闻着找到了宝藏，虽然这果子十分陌生，却十分甜美。它们站在那儿，狼吞虎咽，桃子汁从他们口中滴了下来。以上为您选读的是戴安娜·阿克曼的《栽种之乐》，翻译庄安琪，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戴安娜·阿克曼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他著述甚丰，在众多领域都成绩斐然。阿克曼集诗人、作家、记者、探险家和博物学家身份于一身，勇于冒险，敢于尝试，热爱自然，对生命充满激情。他获过众多奖项，古根海姆奖、约翰·巴勒斯自然奖、拉文诗歌奖、猎户星座图书奖，以及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管选大文豪大奖，都被其揽入怀中。他还有一项殊荣，是有一个分子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作 Dan Acheron。 本书讲述了花园与生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花园是我们在纷乱世界的避难所，是生与死、奥秘与惊喜的传奇。花园里的四时运转提醒我们古老的秩序，不论是小鹿落入庭院，还是因玫瑰开得灿烂而自豪，作者总欣喜迎接花园中的丰富戏剧。这是一方恬适的隐蔽圣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

还是你真实的模样。昨天的悲伤，永远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